上了墙，燕子飞上了墙， 小花抢住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在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咱胡同里的黄大爷囤白菜，随手带走500斤。这一租户李大爷感到非常的窒息，为什么呢？他是南方人，什么道理？咱们来听听街坊们怎么议论。 随手带走500斤，这是偷人家？ 不是，把车拉的。 对，黄大爷这个履历过人呐，哎，拿100斤跟玩似的。 左手倒右手，右手倒左手， 哎，扔着回去了。 这白菜那么烫的， 黄大爷杂技团，这不是开火车的吗？ 火车跑得快， 全凭白菜带。 没听说过。 就是呢。 但李大爷呢，作为一个南方人，感到非常的不解，就说了：“你们这个北方人，吃500斤啊，老黄，你个人吃得完吗？” 对，个人是吃不完的，他是一堆人， 就只吃这个白菜啊， 哎， 他妈枯燥。 这是。他的不了解生活。 李大爷，这个我给您普及普及啊。 哎， 这个别处咱不知道，就拿咱北京人来说，这白菜是当年北京看家菜，这边是煤堆，这边是白菜堆。 哎， 这白菜的吃法太多了。 对，白菜都能摆宴。 你说出个3样5样的来，我就知道你吃过。 好，头一样说蒸羊羔，有没有？ 等会儿，这里确实没白菜，蒸羊羔没白菜。 有啊， 哪儿啊？ 我觉得这个羊吃白菜， 吃也算的， 拿白菜当配菜。 哎，蒸羊羔上来的时候拿白菜垫底。 对了，你不知道，您没吃过。 蒸鹿眼呢？ 蒸鹿眼的 拿白菜垫底。 造花鸭呢？ 拿白菜垫底。 造雏鸡呢？ 拿白菜雕花。还以为垫底呢。 拿白菜雕花，你给我雕一个，那是白菜包雕花。 百花，摆着白菜花， 真有你的呀！ 嘿，那当然了，这白菜第一能当配菜，能拌着吃。 这白菜生吃没问题吧？ 哎， 凉拌没问题吧？ 凉拌不就是生吃吗？ 它也可能是焯一， 哎， 可以炖白菜吧？ 哎，这有炖白菜啊， 熬白菜有吧？ 有， 煮白菜有吧？ 煮白菜寡点， 你撒几个盐花啊？ 白菜汤。 哎，有， 白菜馅儿， 有， 炒白菜， 汆丸子，白菜汆丸子。 哦，我以为汆白菜丸子呢。 砂锅白菜豆腐， 丸子粉丝 汤。您这一下说出4样来，4样能拼出多少菜来？ 哎， 做这个鸭架的汤搁粉丝吧。 是，我问白菜， 你搁一白菜头啊？ 芥末墩儿， 哎，有芥末， 是拿白菜做的。 哦，东北的乱炖。 哎，乱炖容易折了。 里边有白菜吧？ 有。 哎， 你也想不出更多的来了。哎，别想了， 翠玉白菜。 你说那个故宫那宝贝 好吧。开水白菜有吧？上国宴的。 有 吧？ 有开水， 有白菜啊。 有白菜。 嗯， 反正你涮锅你就想吧，锅里能涮什么你就最后都放上白菜一盖。 咱吃是不吃？ 不是，搁盖儿不一盖，咱白菜都盖上了。 所以说这白菜的吃法，这简单一说，咱就说出来，这得够个4-5样吧。 南方人就觉得我们买菜是买一顿，你们怎么一买菜就买一吨呢？ 哎，因为南方的天跟北方不一样。 对， 他南方的菜老有。 对， 北方的菜到冬天就磨了。 哎，我问你们，南方人有没有条件在楼道里或者说挖一坑储存白菜呢？ 不，没有在楼道里挖坑，确实没这条件。 哎。我中间有货， 别货，我容易掉楼下。 有你这么一街吗？也是货是不小。 就是我是想，他们气候是不是不允许他们垒白菜啊，囤白菜啊？ 当然，它不适合。白菜如果在这种温度下容易烂。 哎，这白菜要 流汤， 那个清汤， 一炉灶都有那种烂白菜味儿， 嗯， 汤的味儿， 这酸呢？ 酸，哎，还有酸菜， 哎呦， 哎。酸菜忘说了， 行， 酸菜鸭血粉丝汤， 知道， 酸菜白肉， 先让酸菜歇会儿。 先存放去再搁一边，它关键是它老能有新鲜蔬菜吃，它不必要存，那放在地里多好啊。 哎，对，让它自然生长， 哎， 是不是？ 所以这个属于南方人不懂系列之一。 对， 就是咱们东楚大白菜一开卖，市民一排队囤货，南方人跪了。哎，反正这属于咱们的专属记忆啊。 对，南北方的差异，因为有季节、温度、纬度、湿度，哎，它太多不一样了。 不是，现在咱们也不囤大白菜了吧？除了像这大爷他们还有个习惯， 他们是有这种生活习惯已经养成了。 嗯， 但是呢，咱北方现在条件好了，有塑料大棚了， 您就吃上塑料白菜。 塑料白菜干嘛呀？塑料大棚的白菜 啊，对对对， 能吃，我们也能天天上超市里买新鲜的了。 对，去超市买棚菜去。 所以现在你看买那个东楚的，一般55岁以下的人不多了啊。 这还凭身份证呢？ 我不知道买着问您55了吧？ 你看呢，是不是？ 啊、对，我内退了。 没看哪90后买500斤大白菜吧？ 那还是给他爷爷买的。 这群人呢，有以前物资比较紧缺时候过惯苦日子的那个记忆。 而且好多这个老北京人呢。他现在有的是住的平房啊，还有这条件。 对， 你这真说住楼了，你讲话现在不方便挖坑了吧？ 没法搁大白菜了。 哎，你看咱们这儿那个广东那街坊， 嗯， 每次呢买白菜的时候老问人家，我能买半颗吗？ 那半颗卖谁啊？ 七不完， 七不完， 真的， 搁在冰箱里慢慢七。 你们买500斤我也稀贵了。 500斤也不需要你买。 500呀。 他就这发音像广东人。 北方人细不细？专门要买一杆大房脊放大白菜啊，大个白菜， 这给白菜盖一窝， 500斤啊， 那叫窖，菜窖，懂吗？ 现在没有啊，现在你们没有四合院了。 对对对，楼道里不能挖菜窖。 对呀、啊，你们不能挖第三起。 第三起， 挖第三尺。 所以我在想，你们买500斤大白菜。 行了，这么聊天太累了。 你还爱学他这发音， 我都不知道我买的是什么。 是不是要买间房脊？但是我话说回来，我觉得南北方吃饭这件事儿啊，我是相对来讲呢略偏向于南方的菜量，因为北方菜量太大了。 哎呀， 南方菜量太小了。 这个我跟你说小话、 这个、你看咱们那一屁包子小笼包多少个，互相骑着脖子， 我 一个我一个， 我你看我告诉我这包子脖子在哪，一个落着一个脑袋，我都知道他一个包子怎么能骑脖子， 就是 想象那种感觉吧， 一摞包子叠着像叠罗汉一样、哎、那么叠着， 那是顶着脑袋，那包子要骑着脖子，那包子脑袋放哪儿去？ 你就想那种挤劲儿啊！ 哎呦，都喝到这。 但你看那个南方小笼包呢，4个。 哎，对了， 哎， 有4个的，有3个的，大一点的放一个，放俩的都有。 北方啊就没有小笼包， 对，都是屉。 哎， 就是北方那种小笼包也是那种肉包的， 北方就没有小笼包， 圆滚滚的。 刚说就没有小笼， 就是咱们想吧，现在结合的那种所谓的小笼包， 对，对， 大屉蒸包吧。 对对对，那包子一个包子，反正。比我这脸小不了多少。 过去那种食堂卖的的包子、啊、跟馒头一样，2两一个。 哎，对，小篮球一样。 一般你端上来是一盘子，是不是？ 对， 很少说就4个摆那儿给你弄上来了。 上供的， 上供的5个，我觉得。 对，怎么也得冒个尖儿啊！ 我没问你这数。 而且什么呀，皮儿啊厚实一点，馅儿还满一点。 发面的。 对、啊， 北方包子是发面。 南方那个薄皮儿，哎呦，脸皮儿薄的跟我那脸皮儿的， 那真没多薄啊，应该是跟我这脸皮儿似的。 哎呦，好，比我这还厚， 脸皮灌汤的， 都不是说一咬就是肉，一咬先喝汤。 对，先把舌头套。 哎，一咬，呲，那位好，下不到胸脯。 你再看北方的炒面， 不是 这么高这么宽。 小黄，你说那跟头套似的，你知道吧？ 就是比4人吃差不多。嗯，但是南方的炒面呢跟盘子平着上来了 啊，一平盘面 是真没多少，绝对是一个人的量或者俩人的量， 就是按一人份上的。 嗯 啊，叫一份， 是 一粒， 人家的词儿都跟咱们不一样， 一粒份， 咱们都是一碗， 对， 一锅， 一盆。 对， 你看人家都是一粒汤， 然后什么一窝面， 哎， 一小碗， 嗯，阳春面 啊， 薄薄的，弄点香菜葱花 啊，我弄点桑树叶儿的。 北方饺子什么样？ 北方饺子样儿，这饺子还能什么样？ 你甭管去小柱他们家，去大磊他们家，周飞他们家，那饺子一上来满满的一大盘，个儿还大，馅儿还足。 你去小花他们家，一个， 太不会过日子了。 那是剩的，谁让你不早来？ 早来有俩。 南方那饺子呢， 单摆福哥，福摆福放、 哎、谁跟谁也不会沾着，咱们有时候还得逛荡逛荡啊、哎、坨了坨了啊， 那得单捞。 您看南方那饺子，一个两个三个， 嗯， 沾不到一块还别晃晃，再掉一个又耽误一个。 南方的饺子一般论份儿， 对， 北方饺子一般论斤， 您一份可能10个12个，咱们这 您看到北方买饺子一般您买几两买几斤呢， 对， 到南方都是不问您，您看饺子来一份。 北方炒肉，肉片切得厚宽， 北方炒肉片那吃肉还是吃菜啊？ 炒肉。 南方的炒肉你再看，那就是菜比肉多，撒一些肉丝。 炒菜嘛，北方都一般来讲大块炖肉居多。 对对对，北方就是您能见着整肉， 对。 南方呢，您能看见肉， 南方就是都是肉末为主， 哎、对对 肉末菜，你看见整片肉的很少。 你比如说啊，您到南方之后，您提馒头，人家问您是这个。你要菜馒头啊，要肉馒头啊， 啊馅儿馒头， 馅儿馒头， 哎对了， 就是最古老那包子的称呼， 对，它就是包子馒头，人家不分。 早餐咱们北方人什么样啊？油条炸这么憨，对吧？ 还炸这么憨， 就是把都给烹起来吗？ 吃炸油饼啊， 炸油饼，炸油条， 长宽高比， 你说炸一板凳儿、啊， 不是咱那厚是形容， 大油条。得跟我胳膊这么含。 北方独特就是炸油饼，到南方没有炸油饼， 没有， 就是炸油条了。 对， 油条个儿还小呢，他们。 对，小油条跟钢笔那么长。 但是 南方一般是白豆浆， 一般不是早茶吗？就各种小碟儿，这捏几个小窝窝。 对对，他们就爱捏窝窝。 我没听说在盘子上直接捏窝窝的， 都是三个四个，那蟹粉、 小枣糕， 三个到四个为一份儿。 哎，对对对，哎，但是小扣扣的，有 但样多哈，给你上一堆， 还有好多小菜呢。小排骨，小凤爪， 小 白菜， 放点。所以咱们北方人吃饭呢，就是吃主食，吃肉，喝点粥。粥，南方人就觉得，哎呀，喝什么粥？喝点汤嘛，那粥不就是米饭吗？还是 南方人也喝粥。南方哎，你还别说，早上这人喝粥啊，粥还特别多呢。人就各种各样的粥。北方人粥其实是 就是白粥， 白粥啊，这是小米粥啊，哎，这居多。 其实那个南方人是不太习惯像咱们这样就说吃完主食再喝碗粥收尾的，他们一般是以汤收尾。 每家都有自己的饮食习惯，对不对？你像王大磊他们家就是吃多少最后必须以汽水作为结尾。 每必须打出那种由心底往外高兴的那种 饱嗝，对对对， 全虾皮， 全虾一块， 一个大合唱，哎，作为高矮音儿啊， 这是早晨 啊，晚上，最后给你们说说点菜啊。如果你们去南方旅游，你们会发现南方人是怎么点菜呢？ 哎，服务员， 老板 点菜， 人叫老板， 老板点菜， 来六串羊肉串，三个鸡胗，哎，一个鸡爪吧。 这南方人吃烧烤， 咱北方怎么点？老板服务员， 对， 50串羊肉串，20个鸡翅，20个鸡皮，再拿8个鸡胗，5个肉皮。 越来越少啊，您一人吃得了吗？ 不，前面那个鸡翅再加15个啊。 我以为把那羊肉串 不要了， 对，就要5个肉皮。 三箱啤酒，人家再20个鸡皮再加4个。 您要呼一只整鸡是怎么的？ 怕你忘了，怕你忘了。 我怕您说不清楚。 腰子我点了吗？ 没有。没听您说俩字。 哎，哥几个要几个腰子？40个够吗？ 几个人啊？ 咱俩。 俩人？那怎么叫哥几个？这话我头回听说俩人问哥几个。 仨人。 您听我的啊，您要么呀39个，要么要42个，这40个30不好分。 你行，听您的。要到南方人呢？ 3个鸡胗，1个鸡爪，6串羊肉串，1瓶啤酒。 这几人吃？ 3个。 您听我的， 您再加60串羊肉串。 要不呀？您不要鸡爪子，要不然您再加俩，仨人不好分。 鸡爪子3个籽儿， 那梗人就都浪费了。 实在也是没有什么可吃的。 您实在是没多少钱，我看出来了。 南方人不差钱儿，人家就是少点，慢慢加。北方人是习惯这个，来吧，找我吧。 对，我们是习惯都点完了慢慢热。 您把这45这680串，您故意热热。 我说吃不了吧。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小底周飞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18岁的詹小姐转租房时遇到一位欲行不轨的看房男子，镇定下来的詹小姐发现劫匪其实是个新手，于是她打定主意先稳住劫匪的情绪。看，监视显示，詹小姐轻轻地勾住了劫匪的手臂。你好，这个房子本来是我住的啊，您看这块这个剪刀，您可能很奇怪，说那么长一大剪刀放在这儿呢。 是啊， 我跟您说啊，我是剪头发的。 那就合理多了。 不合理，剪头发用那么大长剪子。